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历史上青史留名的夫妻档不在少数，像霸王别姬、司马相如和卓文君、陆游和唐婉，大部分都是以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名留青史的。然而历史上有这么一位，他这辈子最著名的事儿就是让自己的老婆给休了。这个人就是朱买臣。要说在古代，女人都得遵从三从四德，只听说过男人休妻，哪有说女人敢提出离婚的。这朱买臣的老婆为什么壮着胆子也要跟他离婚呢？2000年前的一桩离婚案，演变成舞台上经久不衰的戏剧。一个因为离婚而出名的薄情郎，成为封建文人效仿的典范。老婆负心，丈夫薄情，上演一段是非难辨的家务事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被老婆休了的朱买臣上集。这朱买臣是汉武帝手下的一个大臣，汉武帝大伙都非常熟悉，那是雄才伟略的一代帝王啊。他身边人才济济，豪杰辈出，文臣里头有董仲舒、公孙弘、主父偃，武将里头有李广、卫青、霍去病，这些人在历史上都留下了灿烂的一笔。唯独这个朱买臣有点例外，他在后世之所以出名，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丰功伟绩，而是因为离婚，或者准确点说，是被自己的老婆给休了。这一桩由女人提出离婚的纠纷，被司马迁不动声色的还给写进史记里边了。不过这段干巴巴的记载倒成了后世人的素材。朱买臣死后大概1000多年，改朝换代已经到了大宋朝。当时的娱乐场所里开始流行一段戏文，叫朱买臣休妻记。这场戏是长盛不衰，场场爆满。等到了元朝，杂剧里头有一出《渔樵记》，这同样说的是朱买臣离婚这档子事儿。他们夫妻的私事儿已经成为了街头巷尾老百姓热议的话题了。到了明代，开始流行传奇，朱买臣这点事儿又被改编成传奇了，一台接着一台上演，乐此不疲。到后来京剧里头有一出《马前泼水》，昆曲里头有《烂柯山》，直到今天这朱买臣的离婚戏还在上演。要不怎么说人生无常呢？估计这朱买臣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死后2000多年，大伙还在念叨他这桩离婚案子。千百年来，爱情婚姻这是人类永恒的话题。这类故事也有一个明显的模式，凡是女人变心的，最终 都没有好下场。想要获得幸福，就得逆来顺受。在封建社会，无论是朝廷上还是家里，说话掌权的都是男人。虽然他们可以花天酒地，左拥右抱，可一旦这女人要是红杏出墙了，那就得口诛笔伐，绝对不能容忍。朱买臣这故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。不过呢，咱们总说艺术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。从史料记载演变成舞台上的唱词，从真实的生活上升到戏剧，这朱买臣和他老婆的形象早已经改变，脱离了真实的历史。那说到这儿，您可能会问了，这朱买臣的离婚案为什么让大伙念叨了2000多年呢？他们家里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呢？封建社会不实行自由恋爱这一套，要想结婚，那必须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这一对新人在入洞房之前，可能连面都没见过，彼此也不了解，都是听别人描述。结婚之后，这小两口对脾气的，过得幸福，这当然好。可一旦过得不好，想离婚，那只有男人说离才能离，女人在这方面没有说话的权利。男人不幸福啊，解决办法很简单，再娶一个，续一房。可女人要是不幸福啊，那就不好办了，只能忍着，咬牙过日子。说到这儿，您可能以为古代是一夫多妻制，但是我得告诉您，错了。咱们中国古代奉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，一个男人就算他媳妇再多，也只有一个妻子，俗称叫大老婆正房，剩下的都是妾。咱们书归正传，要想了解这段传奇的离婚案，咱们先得讲讲他这戏里边的故事。且说西汉时期，在烂柯山下住着一个读书人，叫朱买臣。朱买臣这个人为人老实厚道，就喜欢看书，每天不管干什么，这书随身带着，得机会瞅两眼。这朱买臣的老婆崔氏啊，最看不惯的就是这一点。一看这朱买臣念书啊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说家里头都快吃不上饭了，你还有心思念书？就你那点破木头片子能当饭吃啊？西汉那时候啊，没发明纸呢，这书都是竹简穿成的。这朱买臣老师从来不敢顶嘴，他每天苦读诗书，可偏巧运气不佳，这读书啊读了半辈子，一个功名都没混上。这朱买臣跟崔氏结婚快30年了，这日子是越过越穷。早些年家里头吃糠咽菜还能凑合，这几年呢连粥都快喝不上了，最饱的一顿饭就是野菜就凉水。朱买臣没辙呀，只好上山打柴，靠卖柴为生，维持家里的生活。自打一结婚，这崔氏就跟着朱买臣过苦日子，一身衣服新三年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3年，吃顿饭也得琢磨来想过去，不是琢磨吃什么，得琢磨吃了这顿下顿上哪找辙去。这种日子一晃过了20多年，老夫妻俩人到中年了，赶上这一年洪涝灾害，粮食涨价，这日子更过不下去了。这年春节，别人家里头买米买面置办年货，老朱家呢什么也买不起，人家吃饺子他这闻味儿，人家放炮竹他是听声。这崔氏啊满肚子委屈，一腔的心酸。俗话说得好啊，贫贱夫妻百日哀，看着人家大鱼大肉热热闹闹过节，崔氏心里头说不出来的滋味，这苦日子哪年哪月能是个头啊。这大过节的，朱买臣一家子连门都不敢出，怕人家笑话呀。两口子缩在破茅草房里边，冻得哆了哆嗦的。这朱买臣坐在一破椅子上边啊， 把竹简放在腿上，一边搓手一边看书。这崔氏呢，肚子饿得直叫唤呢，再一看朱买臣这样，气又来了。老头子，你倒是想想辙呀，咱中午吃什么呀？朱买臣呢，头也不抬啊，有什么吃什么吧。一听这话，崔氏火腾一下上来了。姓朱的，你给我睁开眼睛看看，家里边有什么啊？你一个大老爷们成天窝在家里看书，就这点本事啊？朱买臣一看老婆发火了，赶紧放下竹简。哎呀，老婆子，你别生气呀，咱昨天不是还剩下点野菜呢吗？中午你看咱吃野菜怎么样？崔氏看朱买臣那讨好的样，打心眼里边烦，去去去去，少拿话哄我。吃野菜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不怎么样。你看我这脸都菜色了，人家过年都大鱼大肉的，咱家可好，跟着你呀，连碗粥我都喝不上。朱买臣还是一个劲儿的陪笑脸儿，这吃野菜怕什么的呀？咱一分钱没花，这年照样过。老婆子，你放心，早晚有一天我能发达喽。一听这话，崔氏气得差点没给他踹出去。你这个窝囊废书呆子呀，嫁给你我算是瞎了眼了，我这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呀，碰上你这么一德行的。朱买臣听得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的，下不来台呀。其实他们两口子之间这样吵架不是一回两回了，这媳妇崔氏说的话是越来越难听。朱买臣一个读书人，也是要面子的，他急着白脸的，你说话留点口德行不行？一个女人你嘴这么刁，有这么跟相公说话的吗？小心别人说你不守妇道。您听这朱买臣，他自己不敢说媳妇儿，拿外人说事儿，小心别人说你不守妇道。这话一下就激怒了崔氏，你说什么？别人说我不守妇道，他们谁敢说我？你看看你那熊样，手不能挑肩不能扛的，一个大男人养不起自己的媳妇儿，你上外头问问去，咱俩到底谁没能耐？笑话。这崔氏丝毫不让，朱买臣惭愧的满脸通红，跟媳妇儿拉拉扯扯的就吵起来了。街坊四邻听见两口子吵架了，赶紧过来劝，哎呀，你们老两口子这是干什么呀？这大过年的，都去，快，都少说一句啊，一块过了这么些年了，多伤感情啊，都别吵了。三儿，回家端盘饺子过来。这邻居好心给端盘饺子来，好说歹说的给这两口子给劝住了。这崔氏吵了半天肚子更饿了，等邻居走了，端起饺子往嘴里葫芦。这朱买臣坐在一边没心思吃饭。这样的日子就一天天熬着，靠人家接济过日子总不是办法呀。作为一家之主，朱买臣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，还是一天到晚埋头看书。新年刚过就下起了鹅毛大雪，这场风雪下了一整夜，直到第二天早晨也没有停下的迹象，外头是天寒地冻，朱买臣家里连个取暖的柴火都快烧没了。这崔氏裹着一破被子，饿得前心贴后背。这朱买臣虽然也饿，可还是一贯作风，在一边埋头看书。崔氏看得咬牙切齿的，心说我跟你这么一个男人还有什么过头啊？再这么下去，我不是饿死就是冻死。崔氏咬咬后槽牙，一颗心冷到了冰点。他擦擦冻出来的鼻涕，语气十分平静。老头子，家里没吃的了，你呀，上山砍点柴火吧。朱买臣一听媳妇这口气，惊讶地抬头看看他。这老婆一脸平静，看不出半点气氛。朱买臣先是一愣， 马上乐呵呵的拿起斧子，行，你在家等着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朱买臣还高兴呢，这回媳妇儿没冲他发火，他挑起一个担子就上山了。朱买臣前脚刚走，崔氏后脚就出了家门。外头风雪连天，朱买臣顶着风雪很艰难地往前走，走了没多远，这俩腿啊就跟长了根似的，怎么也拔不动了。这山道上那条弯曲的小路上是浮着一层的新雪，下边是一层冰啊，几乎是没法上山往下出溜。朱买臣咬着牙，手脚并用，一步步往上爬，这一双手在雪里冻得发紫，没了知觉，再加上肚子里没食儿，朱买臣浑身都哆嗦起来了。就这样，为了能够吃上一口饭呢，朱买臣是卖了命的往上爬，终于爬到半山腰了，费劲巴拉的开始砍柴。朱买臣今天是特意多砍了一点，想着能多换点米面回去，让老婆高兴高兴。一晃大半天过去了，朱买臣砍了一大挑子柴火，把这柴火就挑到集市上换了一袋小米儿，兴奋地往家赶。还没到家门口呢，朱买臣就高兴地叫起来了，老婆子，我回来了。同时这脚步也轻快起来了，嘴里哼着小曲儿，屁颠屁颠的。家里头静悄悄的，一进院门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儿。朱买臣推开房门，老婆子，老婆子，你看我带什么回来了。说着就往屋里走。这崔氏一挑门帘，正跟朱买臣撞了一正着。这朱买臣咧嘴乐呢，刚想说话，这崔氏啊瞪了他一眼，啊，老朱啊，来进屋坐下。这崔氏一张脸冷冰冰的，可这话说的口气却出奇的平静。朱买臣被崔氏给弄糊涂了，这是怎么了？他走到屋里搬张椅子坐下。崔氏站在门口，两只胳膊插着腰，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哎，老头子，今儿个我就跟你把话挑明了吧，这日子我是过不下去了，你呀，你把我休了吧。朱买臣一听这话愣了，他以为自己耳朵出毛病了，老婆子，你说什么？不是，是你没说清楚，是我没听清楚。这崔氏深吸了一口气，又重复了一遍，我说我求你啊，你把我休了吧，这日子没法跟你过了。顿时朱买臣觉得天旋地转呢，好像被人狠狠地扇了一大耳贴子，整个脑袋呀跟个大火球似的，一下就热起来了。他手足无措，站起身来茫然地看着崔氏。这崔氏低下头，也不敢拿正眼看朱买臣，可这嘴里头一直念念有词，我跟你过了这么多年了，没享过几天福，这吃苦受累的我倒不怕，可是你呢，成天就知道看书，对家里头不闻不问的，这种日子我受够了，我只求日子过得安稳，一天三顿饭有个着落，你凭良心说我这要求过分吗？买臣一开始特别的愤怒，可听到老婆最后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满心惭愧，老婆说的都是事实啊，可他也不想过穷日子呀。朱买臣哀求地看着崔氏，老婆子，我知道 你跟着我让你受苦了，可是你再等等啊，这么多年咱都熬过来了，你就再等几年，等我50的时候，我一定能出人头地，飞黄腾达。这崔氏苦笑了几声，50，你这话自打咱结婚就开始说呀，20来岁你说30岁能出人头地，等30了你说40能飞黄腾达，现在您40了又说50能够发迹，我听够了，这些话呀你自己留着听吧。朱买臣痛苦地摇摇头啊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对我怎么这么绝情呢？等我当了大官，咱家这日子就好了，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，你就真不能再等几年，就算我求求你了不成吗？崔氏这时候也急了，朱买臣，你这休书到底写是不写？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媒婆已经给我找好婆家了，就是邻村的陈木匠，我是铁了心的不跟你过了，这休书你要是不写，我就死你面前。这话一出犹如惊天霹雳，朱买臣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他万万没想到崔氏自己竟然能找好了下家了。看来这崔氏酝酿着离婚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朱买臣是欲哭无泪，一个被自己老婆休了的男人颜面无存，这朱买臣又将如何面对未来的生活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